待延齐转火军没效，方学才想的是作为一个远程，转火快捷方便，无需近身，比较节省时间，方便两头照应。这个想法本也没有错，也是目前最能照顾到平衡的做法，但两头跑终究会比专注一面弱势一些，这当中的差别迅速就被星星的几位给捕捉到了。星星今天团战出场的选手是谁？叶修、苏慕成、方瑞、安文义、魏琛。除了安文义，全是经验丰富之辈。雷霆这边平衡度一降，那三位是争先恐后的朝着稍纵即逝的空档来了。雷霆选手顿时心下一凉，这一瞬间的感觉就好像原本已经捞了满满一网的鱼，结果网上稍稍出现一个破洞，结果所有鱼就拼了命的朝着破洞钻来，只一瞬间洞就被已经撑得更大，根本没有给他们补救的时机。 压住，压住！ 方学才吼叫着，但是雷霆选手们有心无力，破绽已露，实在是压制不住。所有人的视角不约而同的都朝他们的队长那边转了转，如果萧时钦的指挥没断的话，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萧时钦心里何尝不是在犯苦啊？他不是不想指挥，哪怕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他也一定会给队友们指示，但是没有，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完全完美的攻击形势在缺乏准确的调度和调整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垮散。太多次关键的环节，萧时钦想要出声提点的，但是他不能，因为他赫然发现每每出现这种环节的时候，叶修做出的攻击也会骤然紧迫。叶修也并不只是看着眼前的对手，他也在盯着全局，而后根据那边的局势进行着他个人攻势的调整。萧时钦若是真在这种时候打字去指挥，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全面即逝，在散人那旋风般的暴打快攻下，没准会再不还手之力被带走。活着至少有希望，死了那就真的任何指挥都做不出来了。这一瞬间，萧时钦也无比痛恨联盟禁语音的规则，玉文州心中的那份无奈和苦楚他尽数感受到了。方学才只是代言其支援，萧时钦知道这个决断并不太好，有可能要糟，但是没有办法，继续这样打下去一样要糟，变化总还有可能创造出些什么，比如代言其突然大爆发，灵光一闪，分心二用，却依然照顾周全呢。很遗憾，并没有。戴延奇这才刚一转火，他是不是会有爆发都还没显露出来呢，星星那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挣脱了被雷霆的攻势。星星这阵出场的选手真的都太老辣了，根本不会错失这样的良机。完了吗？不，还没有。攻势被星星挣脱，戴延奇却没有犹豫彷徨，反倒是更加坚决地过来支援萧时钦了。 做得很好。 萧时钦很欣慰戴延奇拥有这样的决断。战术抉择最忌讳的就是拖泥带水，以战术为支撑的雷霆果然没有任何人是优柔寡断的性子。雷电贯穿，一道电光闪至，攻击落位是君莫笑身前一点的位置，这一预判攻击显然是抱的是即便不命中你但也要阻碍你的心态，只要拦上这么一步，萧时钦至少就能从被动里解脱，反击还是下达什么指示都会有空档。但是君莫笑却顽固地一步踏上前去，仅挺伤害吗？电系伤害造成的僵直可不弱，仅挺一样会露出空档，结果君莫笑一步踏前的同时，千机伞甩成了身侧，雷电贯穿刺到的时候，伞面正巧哗一下张开，滋一声响，电光击在伞面上，还没等流窜四散呢，千机伞已撤回，或者说千机伞从来就没有停顿过，这根本就是朝生灵灭继续发动的一次攻击，只是从身侧甩过时，伞面一张，路过的就把这记雷电贯穿给拦下了， 对生灵灭的攻势连丁点都没中断。如此精准的操作，戴延奇一时间竟然被吓到了，准备好的后招竟然都操作不下去了。叶修的应对根本就不符合他意识内的任何一种认知。直至看到队长的生灵灭继续在地上翻滚躲闪着，戴延奇才回过神来，连忙再操作法术去攻击。但是叶修这也不是在单打独斗，星星这边也早给了他呼应。栾路阴沉法术未出，炮声掀起，苏沐橙操作着沐雨成风已经开始策应这边，打断栾路阴沉的吟唱不说，下一炮更是助攻叶修朝着生灵灭那边轰了去。方学才的刺客鬼魅才强步上前，试图纠缠沐雨成风，但苏沐橙早已经看到他，沐雨成风飞炮游走，刺客速度再快却也不可能短时间里追赶得上，此时又哪有时间让他豪争以暇的去追人。他不像沐雨成风，人是枪炮师，这一边四下游走，一边还可以攻击策应全场，他这刺客要攻击非得近身，被沐雨成风这样带着跑的话等于是成空气了。方学才无奈，就当是干扰了一下苏沐橙，视角在场间游走，最终却是锁定在了小手冰凉身上。 有空档， 方学才敏锐地发现星星大概是被困得压抑，此时挣脱压制后特别奔放狂野，竟然疏忽了对治疗的保护。如果自己能够一波带走星星治疗的话，一波带走当然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方学才的鬼魅才是刺客，他也会舍命一击，即使不像虚空的李迅那样热衷于使用，但没有哪个刺客会完全舍弃舍命一击。舍命一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震慑，而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也可以拿来放手一搏，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方学才继续操作着鬼魅才佯装追赶沐雨成风，突然一个斜插的走位，看似是在预判沐雨成风的走位准备绕前，结果走位过半时人影突然一闪，却是用了一个忍者的影分身术，真身已经飘向了小手冰凉的方向，紧接着便是一记弧光闪，骤然已至小手冰凉身旁，舍命一击。方学才直接就开了这一大招，小手冰凉的生命并不饱满，之前他可是被雷霆变化多端的攻势就是在对他施压，施压的结果当然就是星星角色的生命都无法维持得很安全，每一个角色包括小手冰凉自己在安文义手忙脚乱的治疗中都被消耗了不少生命。 足够了， 方学才算是相当清楚，而这一季他也很有把握，安文义这位选手的特点他们已经研究得相当清楚了，他的反应和手速都不算太出色，自己这一偷袭如此突然，他必须是应付不来的。 去死吧， 方学才心下呐喊着，之后即使自己牺牲掉也没什么，自己的角色换走星星的治疗无论如何也是不亏的。结果就在匕首将要刺到的那一瞬，方学才突然发现小手冰凉的牧师法袍忽地荡起朝他卷来，一股跳动着的气流从小手冰凉的身侧绕过，切在了鬼魅才的腰间。 气刃， 这是方学才留存在场上的最后一丝念头，用过舍命一击的鬼魅才根本经受不了任何攻击，一记气刃已经足以夺了他的生命，居然用牧师的身体做掩护，还这么恰到好处，自己的意图根本早就被人看穿了呀，但是却敢掐着最后一刻，这一气刃来的哪怕再晚分毫，自己这一刀就已经插进小手冰凉的胸膛了，完了即便被气刃带走又能怎样呢？这人真是好大胆好猥琐呀。鬼魅才带着方学才的不甘倒下，得手的方瑞正在公共频道里叫嚣， 哥的黄金右手准就一个字， 嘿，这点小花招也不知道想瞒谁， 这也算战术啊？ 魏琛也在嘲讽。谁都没有想到，只是这么一转眼，雷霆居然就挂掉了一人。四打五，形势力变，雷霆再无法限制星星。星星立即找出攻击重心，所有人集火生灵灭，以强杀的姿态，在雷霆的第六人赶来支援之前，将萧时钦送出了比赛。萧时钦对雷霆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参战选手那么简单，他不在，雷霆大势顿去，团队赛终于也败给了星星。9-1，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所有人目瞪口呆于这样的反转。潘林和李一博却是心有余悸地互看了一眼，尤其是李一博，他几乎已经认定雷霆要胜，就差没说出口了。但就是这个没说出口，终于帮他挽回了面子。而潘林则是有了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他的谨慎终于收到了回报，这星星终于又搞出幺蛾子了。 比赛很精彩， 李一博说着，此时的他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一时间竟组织不出什么语言来点评。 嗯，上半段雷霆打得很出色，向人们很好地示范了一下对星星这支团队可以制造怎样的麻烦。 星星的应对也很精彩，他们也示范了一下如何可以限制雷霆战队的出色战术。 李一博接着潘林的话说了下去，当中多少有点犹豫，因为星星示范的这个方法就如同上次雷霆击败蓝雨时一样，有点走偏门的意味，应该是不值得提倡的。蓝雨战队上次输掉后可以很委屈地去声讨禁语音的规则，但是雷霆呢，他们从既得利益者突然就变成了受害者，哑巴吃黄连，有口也没法说呀。